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小偷，这些人用肮脏的第三只手窃取人们的财物，令人深恶痛绝。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英勇的人民警察总是可以将一个个犯罪分子抓获，为民除害。但是在文艺作品，小偷，这些人用肮脏的第三只手窃取人们的财物，令人深恶痛绝。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英勇的人民警察总是可以将一个个犯罪分子抓获，为民除害。但是在文艺作品当中，有不少可是以抓贼为题材的，让我们见识到了在文艺作品当中如何来表现警察抓小偷的财物，令人深恶痛绝。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英勇的人民警察总是可以将一个个犯罪分子抓获，为民除害。但是在文艺作品当中，有不少可是以抓贼为题材的，让我们见识到了在文艺作品当中如何来表现警察抓小偷的作品当中有不少可是以抓贼为题材的，让我们见识到了在文艺作品当中如何来表现警察抓小偷的这些场景。今天呢，我们要来通过几段小品相声了解一下曲艺作品当中捉贼的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这俗话说，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老猎手，这话真的一点不假。有这么一段相声，说的就是公安干警化妆成小偷的同伙与小偷接头，并将小偷擒获的故事。这段相声首演的时候是在一次面向公安干警的慰问晚会上，表演之后立刻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从此为观众所喜爱。说到这儿呢，就请您来听一听这段施圣杰、赵宝乐合说的相声《第三只眼》。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公安局的一名侦，我呢现在扮演那个刚刚捕获的犯罪分子，跟他接头，同时把他抓获，希望大家积极配合。 不瞒你说，昨天晚上我还顺便掏了一个老外的钱包。 你说说怎么回事？ 他撞到我的枪口上了。 哦， 中途换车，有个老外跟我打听道， 太监不好混到那边去，听那边风声也很劲道，都有三只眼，好不伤心。你老外了，我要发财，你钱归我了，拜拜。 他这外语还说的不错。 不是什么外语，都是我的心里话。 心里话？ 对。 你头一句怎么说的？ 东北不好混到那边去。 你说慢一点。 东北不好混了到南边去， 东北不好混了到南边去呀。第二句， 听说南边也很紧， 听说南边也很紧， 到处都有三只眼，好不伤心， 到处都有三只眼，好不伤心。 遇见老外了，我要发财， 遇见老外了，我要发财了， 你的钱归我了，拜拜。 你的钱归我了，还你要连到一块儿说呢。 北边混不下去了，南边去，听说南边也很紧，到处都有三只眼，好不伤心，遇见老外了，我要发财，你钱归我了，拜拜。 他这话